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57集。 程前刚要爬起来，就被一条胳膊不容置疑地压了回去。不用侧耳都能听见，严征明的心还在狂跳。他半跪在地上，紧紧地搂着程前，双手一直在颤抖，直到他睁开眼，才狠狠地松了口气。 别动。 唐婉秋落在一边，想来和周寒正动手没占到便宜，他脸色蜡黄，大约也是受了伤。然而尽管如此，他抬起头看见救兵，脸上却没有多少喜色，反而忧色更甚。 刀主。 周寒正冷冷地看了唐婉秋一眼，约莫是在心里将这疯婆子的账记下了，转脸又是一张春风拂面般的神色。他故作矜持文雅地轻轻摇了摇手中的三丝扇，冲站在一块巨大礁石上的青龙岛主抱拳。 参见岛主。 岛主看也没看他一眼，转向唐婉秋。 婉秋，你带那几个孩子过来吧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 唐婉秋没说什么，有气无力地回头冲严征明递了一个跟上的眼神，沿着礁石后面的小石阶走了上去。程前咬了咬牙，刚要借着大师兄的肩膀站起来，却再次被严征明按了回去。随即他发现自己整个人没得悬空，竟被大师兄囫囵个的抱了起来。程前本来不大清醒的神智瞬间给吓得清醒了，他好像一只从高处掉下来的幼犬一样，无措地伸手抓挠了几下，紧张地扒住了严征明的肩，唯恐被他娇弱的师兄摔下去。摔死可能不至于，但是哪里着地就是个问题了。严征明刚才快被他吓死了，这会儿脸色都没缓过来，心里起火落火的厉声道： 老实待着。 程前默然了片刻，僵成了一块石头任他搬动。岛主森然的眼神微微柔和了些，他看了看严征明，最后目光落在了程前的剑上。岛主瞳孔微微一缩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的血霜看了一会儿，继而转过身去，漫无目的地四下扫了一眼，仿佛在寻找什么人似的。然而除了海天一色魑魅礁石，他什么都没找到。岛主收回视线，微微一叹，一身大能的威压散去，又恢复成了一脸愁苦的穷酸秀才样，转身道： 我们回去。 有几个蒙面人见了正要追过来，被周寒正一抬手拦住了。周寒正满面含笑地注视着青龙岛主的背影，说出来的话却是冷森森的： 顾延雪是什么人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凑上去找哪门子死？ 唐婉秋没走远，这句话听见了，狠狠地回望一眼。 岛主，姓周的这等小人为何还要留下？早杀了干净。 岛主头也不回，行销鼓励地走在前面，闻言轻笑了一声，不予置否。说起来，九州修行中人有不知天子宰相的，但没有人不知道青龙岛，各大仙门皆敝帚自珍，多少求仙无门的散修是从青龙岛上的讲经堂真正踏入仙门的。岛主不但修为高深，更是一度被称为天下作师。凡人讲究天地君亲师，仙门中人却大多寿缘绵长，亲缘淡薄，没了亲，他们又不肯对凡人天子俯首称臣，进而没了君。五常只剩下天地师三常，师门比家门还要珍重，可见这天下作师四个字的分量。四圣中，青龙岛主或许不是道行最高的，却一直被默认为四圣之首，自然也是这个缘故。 说出去，谁会相信堂堂青龙岛主、四圣之首的顾延雪，竟会是这样一副寒酸受气的样子？几人一路赶到了青龙岛大码头附近，那里已经站成了一团。原来岛上不见的巡夜与弟子是都到了这里，正与另一伙人打得难舍难分。青龙岛十年一仙事是修仙界的大事，哪个名门正派的大能来了这里不毕恭毕敬？然而来者却是不善，海上已经风波四起，无数大船在漆黑中连成一片的天海之间若隐若现，遇见之人的点点荧光飘在半空中，如一把星子，涛浪滔天。仔细一看，竟真如那些碎嘴散修所传言，有一蛟龙身影穿梭于其中，仿佛是跟在青龙岛主身边比较安全。李云终于从慌乱中回过神来，又博闻强志了起来。 那不是青龙，青龙乃上古神兽，怎会在人间出没？只是一头蛟怪罢了。奇怪，蛟怪不是西行宫才有的吗？怎么会跑到东海来？ 指不定啊，是哪个魔修偷来的。 李云沉吟片刻，将真元注入眼中，极力望去，讶然道： 盘龙旗？那船上有西行宫人的盘龙旗？可西行宫怎么会…… 青龙岛与西行宫同列十大门派，地处偏远，一向讲究避世修行，诸事不掺和，而没听说过和谁结仇，怎么会千里迢迢的渡海而来寻青龙岛的晦气？李云话音没落，青龙岛主忽然长啸一声，哎，那海上几乎所向披靡的大蛟闻声猛地跌落水下，惊起的水花一连拍翻了三条船，场中骤然一静，连方才风起云涌的海水海潮一时之间仿佛都平息了。双方不由自主地罢手，人群中让出一条通路，岛主走上前去扬声道： 诸位西行宫道友深夜到访，如此兴师动众，不知是有什么指教。 只听一声号角响起，海上密密麻麻的大船骤然分开两边，一艘盘龙大船几乎是从黑的看不清深浅的海底冒出来的。一须发洁白的老者站在船头，整个人虽然透着一股天人五衰般行将就木的气，却依旧威势不减，目光如有实质，黑压压的在人群中间一扫，开口道： 顾延雪，百年不见，你这青龙岛主风光不减呐。 岛主眉头微皱，拱手道： 白姬道友有礼。 严正明这个掌门当的颇为闲云野鹤，除了刚到青龙岛的时候查阅过几本岛志的大事记，其他便诸事不往心里去了。闻言低声问道： 白姬是谁？ 李云同他交头接耳： 西行宫的公主，听说都快一千岁了。 以前经常有人传说她会是九州之上下一个得道升仙的，如若飞升不了，恐怕她寿元也快要尽了。 程潜缓过一口气来，挣扎着推开了严征明，自己站了起来，闻言奇道： 二师兄怎么什么都知道？ 闭嘴，没你的事。 严征明立刻忘了打听白姬是何方神圣，低头掐住程潜的脉门，皱着眉查看他的伤势。两位当世大能的一来一往，已而在众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讲经堂中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散修们有胆大包天的，纷纷攀爬到周遭树丛与礁石上张望议论。只听岛主平心静气地质问： 西行宫若是来人，为何不先上拜帖？我岛上虽然不过一蛮荒偏壤之地，难不成不懂待客之道？白公主这样带人直闯是什么意思？ 盘龙大船转眼已经到了近前。 白某此来 自然不是串门的。五年前呐，我那不成器的孙儿离家游历，听闻贵道仙市热闹，便与众道友结伴而来，想凑个热闹。而后通讯宫中说是见了贵道讲经堂，有心想长些见识，便以散修之身拜入讲经堂进修。这几年便再没了音讯，我们都当他在贵道前修，可是前些日子我那孙儿留在宫中的本命灯突然灭了，我以搜魂之法召其魂魄，竟遍寻不到，这才知道他。 白姬说到此处竟一时哽咽地说不下去了。韩渊听了微微一皱眉，他与他那几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师兄们不同，属于大事小情都要知道知道的主。岛上三只耗子四只眼的流言蜚语都要从他的耳朵里过一遍，从未听说过讲经堂里出人命。岛主一招手，一个弟子便一路小跑着到他近前，双手奉上一本名册，问白姬： 不知令孙名讳？ 白姬勉力抑制悲意，颤声道： 上言下礼。 岛主将那名册往空中一抛，嘴唇微掀，念了句什么，只见一本厚厚的名册飞快地从头翻到了尾，未停留一次，便书背向上掉落了下来。 岛主，讲经堂中未曾登记白眼里这个人。 不远处有人开口道： 或是化名？ 放肆！你当青龙岛是什么地方，容许宵小之徒化名混入？若不是真名实姓，根本不会出现在名册上。 势力于旁的唐婉秋一开口，周围一圈人就本能地感觉要坏事。果然那白姬听了大怒，须发皆张： 你是什么意思？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